你怎么着都得见领导，不是？ 对， 我们黄花鱼一样溜着边诚惶诚恐的就进来了。刚一进去，领导等半天了，怎么回事？不敢说瞎话。 当时我们就如实跟领导说了，我们跟人发生冲突了， 好像说的是打架了。 对， 你想想多严重的事儿啊！电台主持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对， 您迟到还打架，这事儿太大了。果然当时领导啊是勃然大怒，一拍桌子。领导说吃亏了没有？ 这领导还可以啊。当然领导后面接着说， 对， 深刻检查， 是 主持人不但把节目做好，还得做一个榜样，交通遵守交通规则的榜样。 对，检查是交上去了。 对，当然当月的奖金和工资我们俩都归零了，倒是。 对，好像一分钱都没省。可是这事儿出来之后呢， 对， 一下就让我们明白一个理儿。你看我们俩人其实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财，领导为了照顾我们的脸面，为了护住这两个小鸡儿，给他最后长大了，对我们用心良苦啊。那我们翻过头来，你看前面走的那些弯路，当然也是必须要付出的一定代价。这不都是隔靴搔痒走形式上的吗？ 对， 我们为什么革新不能从新开始呢？ 从那以后呢，我们对节目，包括我们对为人处事，都有一个质的转变。 对，而且呢，当时啊也收到了回报，不光是北京交通台，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各个系列台的好节目是犹如雨后春笋。 比如说北京音乐台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北京新闻台的北京新闻， 北京经济台的百姓物品交换站， 北京文艺台的空中笑林。 当然了，进步最大的还是北京交通台。 我们俩都是交通台的，私心有点重，那咱多说几个。 我们多说几个吧。 得嘞。 比如当时深受大家喜爱的1039汽车服务热线， 我和王伟主持的，还有当时我师父魏东主持的曲艺大观园啊， 还有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一路畅通。 对，当然还有上午的欢乐正前方。可以说我们都赶上了一个好的年代。 对， 在这个年代当中我们付出过，我们辛苦过，这里边有我们的汗水，当然也有我们的青春。 对，转眼十年过去了，到了2003年。 哎呀，太重要了。 2003年呢，北京交通台台庆十周年。朝东我们俩当然都参加了。 是 台庆之后第二年，2004年，我就离开了北京交通台，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也是在这一年2004年，我也离开了北京交通台，我当时去了北京电视台。 但是现在朝东在中央电视台了。 是， 不管我们俩到哪儿，我们心里一直惦记着我们的娘家。 没错，世界很大，当然外边也很精彩，但是我们只要一提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或北京交通台，我们在前边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加上一个定语，叫我们。 我们心一直跟北京交通台在一起。 对， 在新媒体互动的时代，我相信北京交通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 对，今天我们回家了，我们对自己的娘家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同时呢，今天在座也有这么多可爱的听众， 我们的衣食父母， 衣食父母，我们在这儿呢一块儿给各位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大吉大利。谢谢各位。 哎呀，接着两位前辈给大家拜年，我们也给大家继续拜年。 是是是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收听收看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春节特别节目。 是的，那在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发放价值200,000元的现金红包，还有实物礼品。参加活动大家只要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说出每个时段主持人公布的红包口令，就有机会赢得最大金额是200元的红包，还有世嘉英语提供的能力评估课程卡，以及19,600元的出国考试培训课程卡等礼品。第一个时段的口令刚我们说过了啊，叫做广播过大年。 对哈，但好像现在已经是不是都抢光了哈。另外大家千万不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喊，还得要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账号里喊。 是的，前辈的经验告诉我们啊，有些弯路是必须走的， 有些挫折呢要看得开一点， 是是是、 啊、是不是？不过要说到这个看得开心眼大，这都比不过北京爷们。 是啊，接下来咱们再把这个现场呢回到咱们的晚会。那在这一次脱口秀民间达人征集活动当中呢，有一位北京土著脱口秀民间高手蚊子，我们跟着到现场去听他说了些什么。 各位好，我是脱口秀演员蚊子，各位好，哎，给各位拜年了啊。我是土生土长北京人，所以对北京呢研究特别的多。北京人说话有一个特点，喜欢吃字儿。各位发现了吗？坐没坐过公交车？在公交车有人工报站的时代啊，有这么一种职业叫做公交车售票员。哇，那太厉害了啊！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来北京，然后你上公交车之后听他说话，你总感觉很熟悉，但就不知道在哪站下，对吧？世界第九未解之谜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高个儿啊，站在那个中间那个门那儿。他其实很认真的在工作啊，只不过就是吃字太严重了。北京人呢，有一些词儿真的是说不出来，比如说，哎，你好，您那嘴里吃什么？我啊，嘴里嚼了一块滚囊，口香糖把香字吃掉了，滚囊啊！哎，您去哪儿啊？我啊，去那嘚儿个北小鸡儿，哪儿您呢？嘚儿个北小鸡儿，嘚儿个北小鸡儿不知道吗？啊，南科医院是吧？嘚儿个北小鸡儿，东四。灯市口和北小街啊，儿化音也给吃掉了、啊、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就是那个大家很喜欢的北京的艺人啊，大鹿丸啊，大家好，我是鹿晗 啊。还有我听过吃字最严重的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同班同学回答问题太可怕了，太可怕。当时老师说这个问题我们找一位同学来抢答，哎，来来来啊，已经开始吃字了啊，你来回答一下，来来 get star。这位同学，你把你的舌头捋清再给我说一遍啊 ，get star 啊。他说的是老师，根号四等于二。后来我这位同学毕业之后就成功进入到了北京公交总公司。往里走，走动，往里走，里面干嘛？春晚干嘛呢？年年都是优秀员工啊哈。北京人还有一个特点，北京人特别的举气。举气这个字呢是。这个词是北京生产的一个词汇，什么意思？就是豪气，对吧？特别的仗义。比如一个北京爷们儿，他的哥们儿肾坏了怎么办？二话不说把自己肾摘了给瓷换上，对吧？举气嘛哈。北京女孩也特别大方，一个北京女孩她的闺蜜肾坏了怎么办？二话不说把自己爷们儿肾摘下来给她换上，对吧？这就是北京女人管住自己爷们儿的方式，呵呵，管住他啊！北京人还很贫啊，我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特别贫气的小孩。我出差到外地的时候呢，经常会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朋友呢就聊天啊交流哈啊，问我说啊，文思啊，这个北京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我说有啊，太多了，豆汁儿，豆汁儿啊，哦，豆汁是什么东西？豆汁儿不知道吗？豆汁儿就是北京的一种雪碧。后来我就失去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哈、啊。太难喝了，我都不喝呀，是吧？发现北京呢人越来越多，但是北京本地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二环以内北京人越来越少，北京人都搬走了，北京人去哪儿了？俗话说北京人在纽约啊，上海人在东京，温州人在欧洲，东北人在全世界的免税店啊，尤其是三亚啊，太能买了。这个我爸呢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啊，我爸呢因为特别喜欢1039这档节目，又自己又特别喜欢开车啊，但是这两年呢实在是摇号摇不中，一跺脚就买了一辆老年人代步车啊。各位知道吗？老年人代步车就那个四轮的迷你版的哈、啊，就电动的，特别有意思。不要小瞧老年人代步车，非常厉害，做的特别的精致，有的做的特别像概念车。有的做特别像路虎极光，有的做特别像宝马X1，我爸那辆车做特别的像五菱宏光啊，那就是一辆小货车。你看， 隔壁李叔叔，人家开那车出去的时候，邻居很羡慕啊。哎呦，李叔叔，哎，您这老李去外边兜兜风，你看李叔那表情啊，去转一转，骄傲的很。我爸一开门一出门就，哎，老王啊，您这是去外边进个货啊，去你的我，瞧不起人嘛，是不是哈？不过我爸开车有一点啊，特点就是开车特别野啊，特别的野。不要小瞧老年人代步车。里边的这个速度很快的，70公里每时，电动座椅、仪表盘、手刹，样样俱全。当然，以上说的是李叔叔他们家的电动车啊。我爸那车稍微粗糙了一点点，但是我爸开车依旧是很猛啊，起步就上主路，然后一拐弯就要别公交车，你知道吗？特别的厉害啊！我爸爸就是说话一急就有点结巴，那北京人确实有点这样哈、啊，一着急嘛就是结巴。那次在胡同里边有一辆车。有没有发现胡同里经常有车就堵住整个胡同不动了，堵住后面人所有都走不了。我爸也在后面，因为挡住他飙车的路线嘛，对吧？滴滴滴都不走。我爸直接下车到那边敲窗户，那哥们儿呢刚摇下窗户来，爷们儿堵着干嘛呢，你干嘛堵着干嘛呢，你这是啊？那司机看着我爸，大哥你也玩鬼畜啊，不理这茬儿，我哎，很讨厌。但是我爸爸心地很善良，是一个经常爱帮助别人的人哈、啊。那次呢，路边就遇到一个车抛锚了，啊，车抛锚，我爸立刻就开到人旁边，小伙子怎么了？哎呦，说我这车熄火了，不行，我得等救援。没事没事，拿一根绳子，把车挂车上。他说就是您这好心我领了哈，但是您这车拉得动我这车吗？别着急啊，张手打了一辆车，来。又拿出一根绳子，来挂你那车上，咱俩一块儿拉他走。当时非常的奇特，路上就呈现了一个正常的车，拉着我爸的老年人代步车，再拉着一辆抛锚的车，三辆车并驶行着。旁边小朋友看着，哎，妈妈，你看火车啊啊！据我爸回忆，那天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双脚离地的，啊，就感觉这车是质量还好，要不然被撕开了。啊，经常我爸在开这个老年人代步车的时候呢，有人就是跟我说，哎，师傅地铁站去吗？把我爸当那个拉三蹦子的哈、啊。但我爸人真是心地非常的善良哈、啊，一般呢就跟人讲明白之后说，如果你要去到那个地方，正好我也去，我就免费拉你一下，没事儿，不要钱，没关系，我就拉你过去好了。但是我妈妈发现我爸最近老拉小姑娘，这就不行了嘛，对吧？我妈那天晚上也是心平气和的跟我爸聊了聊天哈、啊。老王啊，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哈，就最近你这个皮是不是又痒了啊？拉小姑娘，我跟你说，在车上看见女人的头发，把你给撅了，去厨房洗碗去。各位看得听得出来哈，就我妈妈确实比较厉害一些。就我长这么大了，我才觉得就是我妈其实才真正是我的父亲，我爸撑死是我一哥哥哈。我爸很听话嘛哈，就在车上贴了一张纸条，告诉这人这是自用，这是自家用的哈，确实啊没有人在用了。我那天到车上看那个纸条，上面写着送孙子专用啊，很好，确实没有人用了哈。我现在家里呢，马上快过年了，家里就隔代的就两个老人，一个是我爷爷，还有我的姥姥啊。我爸也是非常的孝顺，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就开着一个老年人代步车，拉着我爷爷。还有姥姥经常说出去外边玩一玩，去公园里边呢走一圈，直到我爷有一天看见那张纸，送孙子专用，不孝啊！干嘛呢？你这是？谢谢大家，我是蚊子，谢谢各位。 是曾经的年少，让我们回眸一笑。是与非，那是浮生的纷扰。 所有烦恼不过是自寻烦恼。我人生结局谁能知道，是你的不要，不是你的最徒劳，潇潇洒洒无愧苍生才是人间正道。潇潇洒洒无愧苍生才是人间正道。 收听的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15点到19点，4小时直播不间断。北京电台陪您开开心心过大年。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新锐实力歌手王子歌带来的非常有创意的歌曲《人生如戏》啊。 嗯， 之前那是蚊子的一段脱口秀。 对，北京人蚊子的脱口秀哈、啊，带着京腔京韵和北京的文化。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 啊，最近呢，跟北京比较近的那一方水土养出来的一方人呢，就特别受欢迎。 是是是啊，咱们同事当中就有，而且突然之间火了，还特别多人愿意跟他做朋友。 哪方水土呢？那就是 雄 安新区。 哎，对， 据说我们。我们的同事刘佳， 嗯， 就是雄安人， 是哈、啊嗯。那关于雄安新区，想要了解最第一手的资料，那当然得问刘佳。 咱们回到现场，听听他怎么说吧。 Hello，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给点掌声好吗？谢谢。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你们就给我鼓掌。我是播新闻的，每天早上倾听北京，感受北京，欢迎收听北京新闻。但是。我不像 Mr. Q 什么郭伟，很多听众很多粉丝跟他们互动，我们没有互动，所以今天我来到现场特别想感受一下粉丝的热情。音响师能给一个刚才那个音乐吗？让我嗨一下好不好？ Yeah! Party till we die! 快被你玩坏了，看我一个新闻广播平时多压抑，特别压抑啊！台长在吗？啊，新闻台哦，京台我在。今天之所以来到这儿，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来到现场之后，为了让大家认识，我要跟大家讲个故事。在去年4月1号的时候啊，很多人突然之间都特别喜欢我，加我微信，不是因为这天是愚人节，而是因为这一天。雄安新区成立了，我是雄安人，没有反应吗？没有反应吗？哎，可以，快跟弄下去，不能看到我的信息，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哎，我要保护好我自己，我是真的是雄安人。现场有没有雄安的？做个介绍，有吗？雄县、安心、荣城都没有，是不是？我真的特别的区区土生土长的雄安人，从小在那长大，所以说这次雄安新区成立之后，我整个人都变了。那天播新闻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播完新闻，我们编辑都联系我，哎，加微信，啊，咱们认识一下，啊，你家发展挺好的哈，家里房子也挺好的哈，这些人我根本不理，真的根本不理，偶尔介绍一下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反正现在也卖不了，但是呢，其实我作为一个新闻主播，还是得告诉大家，其实啊，雄安新区

梦回吹角连营，朱日和沙场点兵，展现中国力量。主场外交看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4月1号雄安新区成立了，千年大计，国家大事。10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影响全世界。 好，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啊！北京电台2018的春节特别直播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关注一下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账号，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将会有机会获得200元的现金红包和由世家英语提供的能力评估课程卡，以及19600元的出国考试培训课程卡等礼品。嗯， 其实要说过年呢，有很多的习俗，对吧？ 嗯， 过了小年之后，大家都在家里扫房啊，炖肉啊， 是啊， 贴春联儿啊， 这才是年味儿、 哎。尤其是要说这老北京的年味儿、嗯，下边出场的这位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了。 没错，哎、 我们要请出阿龙给我们讲一讲民间过年风俗背后的一些故事。 有请阿龙 回到现场。 谢谢小翔，谢谢谢谢，您也过年好啊！在座的各位观众，包括咱们听众，大家过年好。今儿呢是腊月二三小年，所以这会儿拜年呢已经不算早了。今天呢让我上来说说过年，咱在北京啊能去什么地方转。有人说过年在北京转什么呀，对吧，吃个年夜饭，走亲访友，逛庙会就完了。其实不然啊，过年期间北京很多地方可以转，而且呢跟这过年的习俗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先问问大伙儿，这过年打什么时候开始过呢？有一首儿歌唱得特别好，在座的肯定都会，小孩小孩你别馋，一起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23，好，全都不会，太棒了。过腊八其实啊就是过年的序曲，就准备开始了。咱从腊八开始讲起。过腊八两样必不可少的食品是什么呀？好，都没吃过，我告诉你们，一个是腊八蒜，一个是腊八粥。咱先看腊八蒜啊，腊八泡，然后呢三十吃饺子蘸着是酸中带辣，好吃。但是这里边啊有一个讲究，这个大蒜的蒜呀、啊、各位在汉语里边跟那个算账的蒜是谐音，所以预示什么呢？到这一天该算算账了，我欠谁的钱呢，谁欠我的钱呢，开始得收账了。所以老北京说呢叫送信儿的腊八，要命的堂官，这债主子逼在门口啊就开始要账了。所以您看那白毛女，对吧，杨白劳三十晚上让黄世仁逼死了，就是逼债。哎，这是腊八蒜，有这么一个含义。咱说说另外一个食品，腊八粥。这腊八粥啊咱过腊八都喝，但是咱喝这粥是打哪儿来的，各位知道吗？有人说粮店买的，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我说这个习俗打哪儿来的，其中有一个版本的说法啊，有史料记载是古印度佛教里边来的。咱看啊，这个庙里边咱去说那大雄宝殿供的如来佛，其实呢叫释迦牟尼，而且历史上真有这个人。这人呢还是一高干子弟，他爸爸是国王，古印度的净饭王，按理说应该是继承皇位，你以后当皇上。但是这孩子不愿意当皇上，就一心想出家修行得道开悟。结果呢真是如愿以偿出家了，经过6年苦修，据记载每天吃那饭很少，饿得皮包骨，是重度营养不良。终于有这么一天来到了一个地方叫泥莲河，走到河边啊体力不支，一头栽在这儿了。可巧这河对面有这么一个放羊的牧女，一看这儿栽倒一个人，救命要紧呢，赶紧过来看看。一探鼻息，喘着气儿呢，人还活着。再一看这身材啊，明白了，重度营养不良，就是饿的。怎么办呢？一看自己带着也就是这个生米，赶紧挤点羊奶，把米泡在奶里边，上锅这么一蒸，蒸这么一碗比较稠的粥给这释迦牟尼喂下去之后呢，这佛祖恢复体力，往这菩提树下打坐，然后呢悟道成佛。所以您看在佛教里边啊，说腊八也叫佛祖成道日，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呢就是您看到了腊八各大寺院都设腊八粥，对不对？那么推荐您去哪儿呢，就逛出北京第一个地方来了，雍和宫。有人说为什么逛雍和宫啊，因为各位知道在清朝啊皇上家也喝腊八粥，但是皇上家不熬，御膳房不管这事儿，摊派给了北京雍和宫。头腊八把这个米料啊包括烧的柴火燃料用车运到雍和宫，喇嘛负责熬，熬完之后呢再进献给宫里边。所以各位您看这个雍和宫啊 进了二道门叫招太门，您的左手边也就是西边有这么一口大铜锅，现在还摆在这儿呢。您看这体积跟人一比着实不小，就是当年呢雍和宫熬粥进献给宫里用的就是这个大锅呀。那么这说的腊八喝粥这个习俗，今年咱赶不上了，如果想沾这福气，各位您记住，每年腊八雍和宫都设粥，明年不妨呢咱也沾沾这个喜气儿去。那过了腊八，下一个重要的节点腊月二三，堂官祭灶。哎，侯宝林先生说的好嘛，这灶王爷一家之主，没灶王爷没头了，那户口本上没他，对吧？那是以前的一个封建迷信的思想，但是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来讲呢，说灶王爷管什么呀？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说一年到头二三这一天，他返回天庭，把你们一家子做的善事恶事汇报给玉皇大帝，然后奖惩呢由玉皇说了算。所以我觉得从积极的方面考量啊，就是一个道德约束。古人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不干的亏心的事儿，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传承的中华文化。那么说到祭灶，咱去哪儿逛去？哎，崇文门外花市小学。说为什么去这儿啊？现在是小学，各位，早年间这个地方是北京城里边首屈一指最大的灶君庙，叫都灶君庙。换句话说呢，这是总局，剩下呢都是分部。而且您看这花市小学呀，这门口有对狮子，不是传统的汉白玉雕的狮子，是铁铸的，这个就是当年灶君庙门口的原物。所以北京呢有句歇后语，说灶君庙的狮子铁对，这铁对说的就是这俩。而且呀，后来改成了花市回民小学。当年这个小学有一位校董啊，就是校董会其中之一的一位校董，大名鼎鼎，大伙肯定都知道，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当年是这个学校的校董。那过完了腊月二三，咱们再往后看，就到了大年三十了。说大年三十咱干嘛去呀？合家团圆吃年夜饭呢。晚上吃年夜饭，咱们白天可以逛逛街呀，带您逛这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有一个老字号叫都一处。有人说我大过年的逛这儿有什么由头吗？真有。因为在200多年前，也是在一个大年三十，乾隆爷逛过都一处。话说那一年呢，乾隆是心血来潮想微服私访，等敢回到北京啊，已经是除夕之夜了，天色渐晚，已经黑了，这前门呢已经关了城门了，进不去了。当然了，他想进就能进啊，因为整个大清朝是他的。但是他不想进，为什么呀？腹中饥饿，想找一小店啊，我找口吃的。您想三十晚上哪个店开着呀？前门大街往日繁华无限，这时候啊漆黑一片，看了半天，哎，那儿一小店亮着灯呢，跟随从说走进去看看去。一看呢，真是一小饭馆，撩帘子进来，这里边坐的全都是躲账的穷人，不敢回家。然后呢，上二楼找一干净的桌子往这一坐，点几样小菜，来壶酒，吃完之后心满意足，挺美。说把掌柜的叫来，我问问。掌柜的来了，一看穿的，嘿，富丽堂皇，就是一个大户人家，但没想到是皇上。说您什么事儿啊？哎，我问问你，掌柜的，您这菜做的不错，您这店叫什么名啊？掌柜的说我们小店没名，我呢姓李，我这地方就叫李记酒铺，好记。皇上说待到合理，但是我觉得啊，你应该有一字号。依我看呢，大年三十晚上咱们都城以内家家户户都关了门了，开张的就你这一处，你不如啊叫都一处吧。皇上一说，掌柜的一听啊没往心里去，但没想到过了几天，有打宫里边敲锣打鼓出了一对太监，抬着一块匾，而且是一斧头匾，就是匾的周围啊刻的蝙蝠，中间写了仨字叫都一处。这时候掌柜的恍然大悟，哦，感情三十晚上吃饭那位是当朝的万岁爷呀。这事儿一传讲出去，这家买卖名震了北京城。所以各位，您三十呢也不妨去沾沾福气。而且他们家啊特色菜都一处的烧麦，现在呢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艺。那么这店里边呢还有一道菜叫乾隆白菜，是一凉菜，也是为了纪念当年呢这档子事儿。那么过完了这个大年三十，转过天来呢就是大年初一。咱这歌谣唱得好，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三十初一啊扭一扭。而且还有一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啊逛逛庙会。那说到逛庙会，咱去哪儿逛比较合适呢？给您推荐一个地方，白云观。而且不光是我推荐呢，各位看那个京味作家老舍先生 人家写那赵子曰里边写到了逛庙会，举的例子就是白云古寺啊，这是文章里原文写白云古寺就是白云观，在北京相当有历史。说到白云观呢，北京又一个顺口溜叫铁打白云观三猴不见面。怎么讲呢？这白云观历史很老啊，唐朝就有了，经过历朝历代的整修重修。您看这块匾上面写着赤剑白云观，这块匾是谁提的呢？明英宗朱祁镇。而且这块匾呢还不是木头雕的，是铁铸的，代表的是永恒，所以叫铁打白云观。三猴不见面呢，说这个白云观里啊刻着三个小石猴，分布在每个院子不同的角落，把这摸全了有吉祥的寓意。因为在中国的汉语里边的发音呢，这猴啊跟那封侯拜相那猴是一个音，寓意摸完这之后呢步步升高，封侯拜相，往后当大官，摸这个说吉祥。所以您看这石猴摸的已经锃光瓦亮甚至黑了，这都经过几百年的摸呀，所以您各位一摸没准能摸到一百年前的人油，您这都是包浆了对吧。咱摸完了石猴呢，从这门圈再往里边走不远有一个景点，就是窝峰桥。这桥底下挂着一个大铜钱，这铜钱中间呢挂着一个铜铃的，然后您换这个其他的那个小铜钱去打那个大铜钱眼睛，如果说当啷一下正好打在这铃铛上，来年您发大财啊，家宅兴旺，也是一个游戏，一个吉祥的寓意。您说我要不上班对吧，吃劳保，我天天打那个你也发不了财，对，还得靠着勤劳的双手，但是这是一过年美好的寓意。那打完了金钱眼呢，咱们再往后走，这白云观后院有这么一个神兽，各位看看啊，叫铜特。这个神兽呢乍一看说不是铜驴吗，有人说铜马，其实呢似驴非驴，似马非马，长着牛蹄子鹿尾巴，这叫四不像。那么它的学名呢叫特，怎么写呢，就是特别的那个特啊，据说是神兽，比那个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千里马跑得还快，说当年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坐骑骑的就是它。那么您看好多人摸这铜特，这也是老北京啊多少年留下的一个习俗。说什么呢，您要是身体哪有病啊，您就摸它相应的部位，您这地方的病呢就可以去除了，身体能够康健了。当然在这儿咱得劝大家有病去医院挂号去，这也是一个民俗活动，一个美好的愿望，这无可厚非啊。现在呢这个民俗活动依然保留下来，尤其过年期间您逛庙会摸这铜特人都得排队。哎，咱们今天呢说了这么几个地方，最后呢也借着这个铜特祝在座的各位阖家团圆，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15点到19点四小时直播不间断，北京电台陪您开开心心过大年。 没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进行时当中的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的特别节目。 哎，欢迎大家。哎，我是盛博啊，通过多个新媒体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北京电台微信小程序、北京时间一直播、映客直播、视频直播。刚刚我们的运营人员告诉我们，视频端已经有超过20万用户正在观看了，音频端我觉得加起来咱们也得好几百万了吧，已经 是哈、啊。今天咱们还有丰厚的大礼呢， 对， 所以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要把直播间交给 你的前任和我的前任，对， 有请龚磊和朱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杨多杰趣谈宫廷过年习俗，小雪吐槽童年囧事， Mr. Q 讲述200小时直播挑战历程，胖达威笑谈东北往事，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 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紧紧抓着彼此不放。所有骄傲总是由你和我分享，有悲伤也能一起痛哭一场。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喂， 金鸡辞旧岁，瑞选贺新春，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好声音。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15点到19点，4小时精彩大放送， 有趣有料的辩论，风趣激情的演说，幽默开怀的脱口秀，丰厚的现金红包。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陪您开开心心过大年。 年欢乐好声音，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您听足八方欢声笑语，感受四海美好团圆。我是演员蒲松鑫，祝咱们听众朋友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段子脱口而出，出口成章，表演五光十色，色彩缤纷，现场欢乐与温暖齐飞，激情与感动共存。大家好，我是海王洋，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旺旺狗年，欢声笑语。 My name is Alexander. I am from Russia, and I wish Beijing citizens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李善德。我祝北京市民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相信呢，这个过年的老规矩呢，大伙儿啊，心里都明白。但是有很多与时俱进的新规矩，就是晒年夜饭的时候啊，先让长辈发朋友圈，长辈发了之后呢，要及时的点赞。相声演员方清平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狗年吉祥。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春节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郭伟。 大家好，我是朱红。 嗯，在4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呢，北京电台将为大家发放价值20万元的现金红包和礼品。参与活动呢，只需要关注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说出每个时段主持人公布的红包口令，就有机会赢得红包和礼品，其中单个红包的最大金额为200元。 刚才我有很多朋友都中奖了，有中2块的，也有中200的， 有中200的、啊，那我们就公布一下第二个时段的口令吧，3、2、1， 欢乐好声音。 再来重复一遍啊，第二个时段的红包口令是 欢乐好声音， 大家伙赶紧大声的喊出来啊， 喊出来， 一定得多说几遍、啊、 是，您还有机会获得由北京七彩云南庆丰祥茶叶有限公司提供的价值980元的普洱印象熟茶饼礼包，由世家英语提供的价值1980元的出国考试能力评估课程卡，以及19600元的出国考试培训课程卡，还有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门票等实物礼包。 哎，这礼品是真不少啊、那下面我要说一条重要的通知。尤其是咱们有音乐细胞的同志们可一定得听好了。那么好，这条通知就会和您产生关系。由北京广播电台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现在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力争推出一首乃至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现象级原创音乐作品。 品。音乐作品呢，既要恢宏大气，具有极高的艺术品质，又得雅俗共赏，具有群众基础，易于传唱。本次活动征集的歌曲歌词呢，要求必须是2017年以来的原创音乐作品。那这个作品的形式呢，包括独唱、重唱、合唱都可以。歌词征集截止时间呢为2018年的5月31号。歌曲征集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的7月31号。作品邮寄的地址是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邮政编码是100022。通知说完了，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欢迎大家伙踊跃的报名参与原创歌曲的征集活动。 喘口气儿。郭叔，喘口气 儿。这岁数大了是不是，毕竟本命年啊。说到这儿我也准备喝口水润润嗓子。 可以可以。 我想问一下啊，我的现任朱红、你平时喝茶吗？你是这么点岁数。 当然了， 还喝茶呢。 我是安徽人啊，你像十大名茶里边有三大名茶都是我们安徽的呀。 哦、 我从小就喝绿茶， 是吧？ 对呀、啊，不过我们家最爱喝茶的还是我爸。这不过年了嘛，我还准备给他送点好茶呢。你呢？你喜欢喝茶吗？ 啊，我瞧这意思，你是给咱爸送完茶之后再给我送？ 行啊，你喜欢喝什么呀？ 我是北京人，我爱喝茉莉花。 哦。那这样吧，我不说你的事儿了，说一说这个以前皇帝的事儿、你知道以前皇帝喝什么茶吗？ 这个以前我哪知道、 过年的时候皇帝喝什么茶？ 我哪知道，我一平头老百姓、是吧？ 我也不知道、不过咱们今天请来了知道的人，下面呢就到晚会现场听一听茶文化研究者杨多杰讲的宫廷饮茶趣闻。 好，接下来将信号切回晚会现场。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刚才呢，那个鹿晗老师啊，他介绍我啊，他那个长得很像鹿晗的一位老师吧，他说我上来要给大伙儿聊聊关于茶的事儿。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茶文化工作者，平时主要呢是从事教学和研究。那今天呢跟我说让我聊聊民俗，那我说那就聊聊春节期间喝茶的事儿呗。而且今天来这么多朋友，我们又是过年，我决定聊点那个平时啊我都不舍得说的，咱们说说过年期间宫廷里边喝茶的事儿。那宫廷里的茶室它讲究，尤其是这逢年过节了，春节临近，谁家里不得收几盒茶叶呀？咱们走亲戚串朋友，谁不拎两盒茶叶给人家送去？这叫什么？叫以茶为礼。茶叶是很好的一个礼品，馈赠亲友啊，不管是长辈啊、平辈啊，甚至于您给晚辈都合适。不光是咱们老百姓啊，生活里边要送茶，大臣啊也得给皇上送茶。我给你举例子啊，皇上接的茶跟咱不一样，大臣首先给皇上送茶不叫送，叫什么呀？叫贡，叫贡茶。你拿乾隆皇上来说吧，乾隆皇上啊一年之内收多少茶叶呢？一年啊龙井细嫩芽茶200瓶，上等的碧螺春300瓶，普洱茶糕300匣，普洱的大茶、中茶、小茶，各种的普洱吧，数千片不等。那说皇上这么多茶叶他喝得过来吗？这茶叶这么多干嘛呢？皇上再往出送，皇上再转送给大臣，尤其是过年春节期间，皇上送茶也不叫送，叫什么呀？叫赐。他叫赐给大臣，礼轻情意重。所以过年期间以茶为礼，这是一个普及到宫廷与民间的习俗，拿茶送礼。那除去送，当然主要它就是喝了，这喝茶是更重要的。过年喝茶是整个宫廷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喝还有专门的地方喝，不是随便找一个环境好的，不行。这地儿叫什么呢？叫崇华宫，就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崇华宫这地儿是原来乾隆没当皇上之前，那会儿还是皇子呢， 他就住在崇华宫，所以他当皇上之后对于崇华宫呢有特别的感情，就把新春的这个茶宴下旨安排在崇华宫。公元的1736年，这一年开始每年的正月，那就是春节期间了，要宅良辰择吉日，在崇华宫召开盛大的茶宴，史称崇华宫茶宴。那么说崇华宫茶宴都什么人去呢？必须是当时的军机啊、首府啊、亲王郡王啊这个级别的。春节期间宫廷里边喝茶人数不会太多，小型聚会20人一礼。这事儿一直到了是乾隆31年，公元的1766年，乾隆皇上下了一道明旨，规定崇华宫茶宴多少人参加呢？18个人，18个人取的叫登迎18学士。也就是讲过年期间喝茶是一个很雅致的事情。没错，皇上家喝茶肯定讲究，关键是怎么讲究。这里边讲究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茶，一个是水。先说这茶，中国那茶太多了，一天喝一种要将近3年才能喝完。茶的摄入啊一定要适量，就是说咱中国的茶多。那落实回来说皇上喝什么茶呢？皇上喝的茶还挺单调。据这个晚清啊很多人的回忆录来看，当时清宫里边喝茶主要就是两种，叫夏饮龙井，冬喝普洱。夏天啊主要是喝这个龙井茶去燥去暑，冬天的普洱呢当然就是能够温暖肠胃啊，化油腻啊这样的功能。但是过年期间喝茶又不一样，过年得单喝一种茶，这茶平时不喝啊，就是过年期间喝。这茶叫什么呢？叫三清茶。三清茶这事儿其实挺早，打南宋时期，当时的南宋高宗皇帝在宫廷里边摆茶宴就用三清茶。但是这高宗皇帝离咱们太远了，现在历史学者啊也考证不出来了。但是到了乾隆这会儿呢，乾隆复古把这三清茶呢又给抬出来了，乾隆要在春节期间崇华宫茶宴之上喝这个三清茶。那么这三清茶呀，乾隆的这一种就是拿绿茶呀做这个基底茶，那宫廷里边选的基本上都是龙井一类的。但是单有这个不行，得还有三清。三清是什么呢？三清不是一种东西，梅花松树佛手，这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都属于是品节呀非常高雅的，是这样的一些事物。所以这三种品节高雅的事物搁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清雅的事情，他们这组合叫三清，搁在一块叫三清茶。其中这梅花呢主要提香啊，花有一点香味儿。松子儿呢搁在茶里边呢增加醇和感。佛手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有卖的了，就是佛手瓜，切成非常细非常细的丝儿，把它也搁在这里边一块泡，因为它是水果类的，它增加果香，有这么一点呢酸甜的口感。梅花松子儿佛手配上清雅的一杯绿茶，这搁在一起这叫什么？叫三清茶，清宫里喝的。这是说茶，还得说水。水讲究吗？也讲究。皇上泡茶一定用玉泉山的水，从玉泉山用水车要走西直门一直拉到紫禁城里边。但是过年期间又不一样了，过年期间连这水都不能用，用什么呢？用雪水，就天上下那雪，拿那水。古人认为这叫无根之水， 这个没有受到污染，这最好用。说雪水怎么用呢？雪水得先收集，就把这个雪收集起来。一般呢都是由宫女太监，这雪打哪儿收呢？房檐上，地上的还不能要，得是房上的雪。这个雪它干净，收集下来之后搁在一个一个的瓷瓮里边，就是大坛子，还要经过沉淀处理，最后拿这个水来泡刚才我说的那个三清茶。哎，在这个严寒的冬日啊，在这个紫禁城的暖阁之内，皇上、大臣、君臣之间，新春佳节共饮一杯三清茶，这成为了当时宫廷里边过年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那说到这儿，我也提醒大伙儿注意啊，过年期间人宫廷里边这过年方法跟咱们想的还不一样。咱们想着过年人家大鱼大肉、酒池肉林，没有。过年期间宫廷不设酒局而设茶宴，那么体现了我们春节年俗啊它的这种文化性。所以在这儿呢，最后啊，我也奉劝大家一句，咱们过节了，少喝酒多喝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15点到19点四小时直播不间断，北京电台陪您开开心心过大年。 这不听不知道，这喝茶原来这么多讲究呢。 对呀、啊，可惜咱北京今年冬天到现在也没有下雪。 是， 等到明年冬天下雪的时候 啊，怎么着？ 我也爬到屋顶上， 嚯， 我去采集点雪， 呦呦呦， 沉淀沉淀， 嘿， 泡上一壶好茶，怎么样？ 三清茶，这个可以有啊， 可以吧？ 朱红姐姐，到时候给我留一杯哦。 你当自己是宝宝吗？一撒娇什么都有。 我一直是个宝宝。 哦，是吗？ 其实我是宝宝。 好吧。 其实我跟你说，当宝宝一点也不容易 啊！除了永远做不完的作业，还得被家长各种忽悠。 不是，一听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啊。 啊，有故事我也不跟大家说了啊！因为今天来一宝宝啊，请到一位集美貌、才华于一身的小雪同学。那他也是呢，今天第二位登场的，从脱口秀民间达人征集活动当中脱颖而出的脱口秀民间高手 不过请出他之前呢，我们特别想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一下如果听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想，想跟我们俩互动一下的话呢，也可以有以下的互动方式。 对，就是加入北京电台 RBC 的这个官方微信号。 对， 或者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嘛。 行，让我们看看您听完以后什么感受。 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小雪来给大家聊一聊小时候的那点糟心事儿。来，将信号切回到晚会现场。 好，大家好啊，我是小雪，谢谢这个 DJ 大兄弟还有主持人。你俩都有对象吗？我是单身，我是特别好，今天咱们这个舞台啊，明星云集，我长得也有明星相，我长得特别像一个电视剧明星，特别像电视剧里啊，我爱我家里那个梁天儿，很像吗？真的很像吗？留长头发的梁天儿，全是违和感，挺好。我这个长相啊，就是奔着过大年长的，喜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为什么呀？好多叔叔阿姨给发红包啊。有一阿姨啊，那小时候夸我，这个丫头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颧骨有肉。我妈乐的说，快快给人家阿姨磕头。我磕了三个响头，我起身问我妈，我说妈，我说刚才那阿姨说我什么意思？我妈说啊，那个阿姨说你胖。哎呀，真的，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到最诡异的一句话是什么？孩子，压岁钱妈先帮你存着，存哪儿去了？真的，我妈老说，哎呀，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妈都给你。我长大了，我问我妈，妈包呢？这时候他就会就是带着